北京时间14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下午2点，成都，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，因为我们就是潮流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，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。 我最近的小心愿就是我的考研复试能够通过。这两天的话呢，考研复试的名单就快出来了，我呢也一直都在焦急的等待着，就是等着如果考研的复试名单出来了，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好好的准备我的复试了。现在一切都还没有出来的时候，就感觉还是有一点焦急，同时又有一点在期盼着什么的这样的一种感觉。毕竟这是我第二次考研了，也希望能够成为考研大军中成功的那么一个学生吧。 俊杰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FM 98.2。 张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还好吗？音乐国事声音，每周末晚上九点 FM 九八二， 每晚九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你是否觉得音乐是一种解药？我有所理解，你有所感悟。 长度带不走的只有你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，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少看起来 绘图也还可爱，琴弦少了姿态，再不见那夜里听歌的小孩。时光匆匆独白，将颠沛磨成卡带，已枯卷的情怀打碎成年代。 半生都是童年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，反正你是空空空空如也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，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，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的过去，或许我如今速写，无所谓让痛重叠。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，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，说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。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，悲伤的到来我从不知觉， good night. Only say good night, just good night. I feel so bad tonight. I drink so much coffee. I cannot sleep well day and night. You change me. West Virginia, Blue Ridge

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， 把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。 你好，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？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， 火热来袭。 本期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，原创音乐人、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。每晚8点到9点 ，FM 982北京青年广播。有梦想，一起唱。 我想用音乐温暖你的每一个夜晚， 我想用声音安抚你的每一次失落。 别人用目光雕琢 着天涯海角。 但愿这城市能带给你自信， 让我们重新开始。 我是俊杰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 FM 98.2 接 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你爱好梦音乐国事声音，每周末晚上9点 FM 982， 每晚9点活力 music 晚间版， 在音乐中与你相遇。 听一段民谣，讲一个故事。 旧铁皮往南开，一连人已不在，收听浓烟下的诗歌电台。 活力 music，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 从远方来到陌生的地方，就像沉睡了不知多少个年头，我将不顾一切的来到这地方，放眼望去一路晨光不再平凡。哦哦，彩虹划过的瞬间，它就在远方，不要停止追寻着它。白兰鸽，白兰鸽，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，直到拥有了一切，还是飞向北方。

种好脾气，让我非常着迷。再故意跟你熟悉，好引来你对我的注意。却在多年之后，成为你口中的好兄弟。书上说，男人最讲义气，除了爱情，没有不可分享的东西。我潜心学习，所以我笑着对你说，有女朋友别忘了记。那是方案，这样咋不会给你带来负担？有女朋友别忘了记，那是方案。

希望每个努力的人都能拥有美好的前程。 看车灯拖着长长的影子，像寂寞在寻找它的尾巴。我总是没有来由忽然陷入，特别是人群中那种孤独。看你把我放在不同的位置，忽高忽低，忽远忽近，忽然没 沙漠龚一杰， 舞剑， 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叔叔，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， 精舍的所谓的这个三大法宝，就是友情、努力、胜利。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，就像以前初音的歌，把所有的歌都下 了。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，它对颜色的这个。 2018每周日晚7点，和小美一起打破次元壁。 我心里有片芳草地，住着亲爱的梵高先生。 嘿、hey,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属于你的北方女王？ 一个人的北京，怀念故乡的那座南部小城， 时刻提醒自己你曾是个少年。 春风十里， 竹行 蓝蓝照 十里一程， 七月上 周游， 回落车底的梦。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 是。 你的地点，揣着多天来的期盼。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，我会日夜期盼。我不是伟岸的正经人，我承认吸引我的是你的脸，在这隐忍的夏天，冰淇淋里面谁愿与孤单为伴。我的心情总是失落，我懂女孩子是矜持的。你的耳机里到底听的是什么？有没有我熟悉的歌？我想发讯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。转不休，关键没有另外路口。我在红绿灯下面等了你很久，你是否朝桥道口走？我不是油嘴滑舌的人，可只是九岁的天真。布满皱纹的城市都在因为你而变得越来越青春。 想现在就见到你， 我想发现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只好写出去游泳馆大厅的里面，我们不见不散。我想发现你的传单，可是我没有你的照片，我才在门前，或许你会再次出现。我猜在南锣的里面，书店的门前，你也等待我的出现。我会在南锣的里面，江湖的门前，握着啤酒等你出现。我猜在十九岁这一天，青春的一半，我与你会注定。 雨淅沥沥，打湿眼睛。

耳边搁浅，从梦惊醒，初你依稀可见，隔绝了脉。 再次回到这

好久没有听说你最近的生活，沉默不舍不要分手，慢慢觉得累了，开始学着忘了，可为什么我还在原地呢？离开后时间努力说服我强装笑容，以为你在左右，你没说错，感情没有对与错，删除你的面孔，再继续漩涡。 慢慢堆积。

来飞翔，谁来证明那些没有墓碑的爱情和生命？弦依然在响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。生命雪依然在下，那村庄依然安详，年轻的人们消失在白桦林，长长的路呀就要到尽头， 那时的快乐很简单，人脉关系没有这么复杂，晒着蓝蓝的大太阳，我坐在秋千上发呆，啦啦啦那些消失已久遥远的从前，没有改变，我还在这里抽着烟，唯有期待那个温暖的明天。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放弃梦想， 这些天许多雨水，夜晚听见窗外的雨声，让我想起了南方，想起从前待在南方，许多那里的气息，许多那里的颜色，不知觉心已经轻轻飞起。 北京电台天平月期待您建言献策，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，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，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@rbc.cn，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，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-1566 6566-1566。 北京时间16年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下午4点，新疆有花开，有草原，有戈壁，有清泉。放下繁忙的工作，和我一同深呼吸。 兆赫 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。982许愿曲， 你好982，我想给大家分享一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，它的名字是别让我走 Never Let Me Go。 这个电影改编自著名的日裔英国作家黑石英雄的同名小说，黑石英雄呢也是最近刚刚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。这个电影以克隆人 Cathy 的回忆展开，主要讨论的是克隆人是否应该有人格，他们是否也可以给社会带来更多的价值，他们是不是除了作为捐献体之外没有别的生活的方式。这个电影主要是被抑郁和阴沉笼罩的，所以不太适合大家在心情不太好的时候观看，

疯狂，声嘶力竭的回到那堵墙，这是场完美的结局，已经没有人会失望失恋。你手里的枪，风中少年是波亮枪，理想走得太过匆忙，看着就找泛黄，不觉心潮渐凉，夜长收到书信几行，究竟不负沧桑，平添几许鲜亮。往事面生死两茫茫，那才是你最爱的人吧，可如今他又在何方，时光痊愈你的伤，沉重暮鼓稀松平常，嫉妒 沿着从不平坦的方向，当我 到高举理想的火炬，天空却刚好下起了大雨。当我面对镜中的自己，越来越感到陌生的恐惧。当我立志要改变世界，才发现世界已改变了你。当我不再年少和轻狂，是否还拥有追梦的勇气？这川流不息的人生，就像一首抒情的诗，曾经写下千言万语，最后还是一张白纸。当所有都随风而逝，心中留下一把尺，量一量经过的青春，问一声到底值不值，问一声到底值不值。 次印上我的脸庞，再次印着我那不安的心。这是什么地方，依然是如此的荒凉，那无尽的旅程如此漫长。我是永远向着远方独行的浪子，你是茫茫人海之中我的女人。在异乡的路上，每一个寒冷的夜晚，这思念的如刀让我伤痛。 6月1日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，看北京，一座文化之城，一座创新之城，一座双奥之城。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，

上一方青苔，眼中一片思念。蜗牛爬过露出几缕细线，角落隐形蛛网，粘住满江挂件。雨点一打伞，挂在墙沿，听见一绕雨里，围住一切留恋。雾气一散，一成画的线点，止水台前，怎脱得起岁月的起点？何言腼腆，是出水的芙蓉面。风刀开端，怎挂得掉岁月的纠结？青山绵延，是娇艳的美人间。 小城静静的朝白河边，为纪念他的宁静，我的名字叫做安。乍暖还寒的春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白雪悄然的笑容，在我十八岁那一年，离开了他的视线，来到陌生的城市，我也许一去不返。在乍暖还寒的春天，燕子飞过田野，飞到陌生的城市，我的名字叫做安，我的名字叫做安，在这个陌生的世界，世界原来广阔辽远。 我的爱人，我从此一去不返。我告诉他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做 觉得辛苦，我穿着破烂衣服，什么都可以满足。 世界。 抬起手 我是演员张歆艺。